任小素，快过来看看我这新车怎么样。 任小素翻了个白眼，买个新车看把你嘚瑟的，有钱了不起啊？不过这罗胖子怎么忽然喜欢来自己这里了？王富贵刚才说罗兰中午就来送过钱了呀。思考间，罗兰和唐周就从外面走了进来，唐周手里还提着不少东西。罗兰给唐周交代道， 给东富南小姐送过去，都是对她养伤有帮助的补品。 这一瞬间，任小素仿佛在罗兰身上看到了爱情。任小素好奇道， 你不至于吧，堂堂的庆氏财团大人物都被人家怼了这么老半天了，怎么还上赶着过来热脸贴冷屁股？ 罗兰不乐意了， 你懂什么呀，我以前的都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现在浪子回头之后发现只有东富南小姐才配得上我。 片叶不沾身？ 任小素乐了， 合着你在我这里买的药都给唐周用了？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什么时候买过药了？ 罗兰面色大变。此时东富南还在小玉姐屋里养伤，只是他听到罗兰的声音便把门给反锁上了。咔嗒一声，罗兰的表情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不过罗兰也不是一般人，他拉着任小素转移话题说道， 哎，最近陈无敌能不能借我用用？ 你要陈无敌干嘛？他是活生生的人，我怎么借给你？你自己找他说去。 任小素不接这茬。 这两天我发现啊，还有其他势力也来这壁垒了。 罗兰小声嘀咕道， 据说这109壁垒的那个大学里有个研究已经快要进行到尾声，很多人都想夺取这个研究成果。 哪方面的研究啊？ 任小素来了兴趣，但面上还是装作不动声色。 我也不知道啊， 罗兰说道，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惦记上了。 任小素纳闷，不过照这种情况看来，庆氏财团的人兴许还没渗透到那个大学里面去，也不知道罗兰是听谁说的这事儿。之前杨小锦也提到过，李氏财团正在全力保护这个东西，这东西恐怕得重要到能够改变财团格局，才会让各方势力如此重视吧。而且超凡者逃离的那天晚上，李氏财团只是驱逐了已知的火种公司人员，并没有对整个壁垒进行大肆搜捕，看样子像是不想节外生枝，人手大概都用来保护这个研究成果了。不过任小素好奇，庆氏财团能不知道这研究成果是啥？人家都知道了，就你蒙在鼓里。 我们也没关注过这个大学啊。 罗兰说道， 但这么多势力盯着呢，一定有非常特殊的价值，这样你命令陈无敌来保护我，我付钱。 任小素觉得罗兰这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了，对方肯定知道研究成果是什么，只是不想告诉他而已。他摇摇头拒绝了罗兰， 你想让陈无敌保护你，你就自己跟他说去，我不命令他。 就在此时，外面有个庆氏财团的人走了进来，他低声给罗兰说了两句话便又匆匆离开了。任小素打量着那个人的背影，他觉得庆氏财团恐怕正在密谋着什么计划。任小素寻思着，这研究成果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如果确定在哪儿，自己是不是可以通过暗影之门偷出来啥的。罗兰见任小素不打算借人，也不再废话，索性又凑到东富南门口说话去了。还没说两句，东富南便在里面冷声道， 你什么时候瘦下来，我就什么时候出来见你。 任小素乐呵呵地笑道， 那怕是见不到了。 罗兰生气了， 你说啥丧气话呢，不就减肥吗，我很快就能瘦下来。 话音刚落，罗兰就跟旁边的唐周小声嘀咕道， 怎么才能快速瘦下来啊？ 任小素笑道， 早上一个馒头，中午一个馒头，晚上一个馒头，准能瘦。 罗兰陷入了沉思。 哦，哎，饭前吃还饭后吃啊？ 任小素觉得罗兰现在恐怕对超凡者已经有执念了。 之前陈无敌说这奔波二霸想策反他，结果被他的火眼金睛一下子就给看穿了。他齐天大圣能给一个妖怪干活吗？那肯定不行啊，妖怪又不去西天取经。而现在罗兰为了超凡者竟然还亲身冒险去救回了东富南，而且又对东富南发起了激烈的猛攻，只不过东富南始终看不上他罢了。期间任小素还找罗兰问过，这东富南姑娘万一有什么问题，你这抛媚眼不就抛错地方了吗？而且如果这个东富南有问题，任小素收留他就等于在身边放了一个定时炸弹呀。结果罗兰说应该没问题吧，看起来那么清纯。 不是你这么大一个人物都不查查的吗？ 任小素没好气地说。 这又不是我们掌控的壁垒， 罗兰理所当然地说道。这让任小素隐隐觉得不对，他得多多提防着东富南才行。就在此时，宫殿忽然说道， 支线任务，收留落难之人7天，1-7，完成任务后可解锁自动售货机新商品。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还以为自动售货机只有黑药可以买呢，原来是依靠任务才能解锁新的商品。那这个任务想要完成还不是很容易？晚上吃饭的时候，任小素若无其事地对东富南说道， 你的超能力是什么？ 我力气比较大。 东富南小声说道。 力气大？ 任小素感觉这能力有点鸡肋啊。 比正常人大多少？ 大概是2个成年男人的力量吧。 东富南说道。 不过我的力量还在增长，说不定以后会更强。 任小素有点感慨。 说实话，光凭你这能力能逃出来还真是靠罗兰他们的帮助。 他没安好心。 东富南辩解道。 他那眼神和语气就不对。 那你今后什么打算？ 任小素问道。说实话，他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任性的女孩，别人救了你，你就算再看不惯他也起码说声谢谢吧。这一刻任小素还有点替罗兰打抱不平呢。东富南想了想说道， 我的伤明天就好了，我要去找火种公司报仇。 任小素摇摇头， 你不能去。 为啥？ 东富南愣住了。 首先火种公司已经被驱逐出壁垒了，就算他们在壁垒里还隐藏了人，但你应该也找不出来。 任小素说道。 其次，你如果被抓住严刑拷打，说不定还会暴露我们收留你的事情，而且你走了我的任务怎么办？ 不过他说的理由也是事实，如果东富南被严刑拷打招出了他们，到时候万一火种公司来打击报复他们怎么办？这姑娘看样子是个挺自我的人，并没有把别人的安危放在心上，所以任小素压根就不相信他。东富南倔强道， 你放心，我不会把你们收留我的事情说出去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放心，我不会把你们收留我的事情说出去的。 你拿什么保证？ 任小素淡定了。 无敌，这几天你就负责看好他。 结果说完，任小素忽然发现陈无敌有点闷闷不乐了。这时候颜柳元小声跟陈无敌说了两句，陈无敌马上就眉开眼笑起来的答应了。任小素看向颜柳元好奇道， 你跟他说了什么让他这么开心？ 想让他开心很简单啊。 颜柳元喝了口粥说道， 叫他齐天大圣就可以了。 任小素愣了半晌，他忽然发现颜柳元这小子很会抓重点呢。只见东富南趁着任小素和颜柳元说话的时候就想逃跑，他害怕之后就不能去报仇了，结果还没跑多远就被陈无敌给提了回来。他力气再大现在也大不过陈无敌呀。颜柳元在旁边对陈无敌笑道， 哇，齐天大圣好厉害。 那必须的。 陈无敌美滋滋地说道。 现在颜六元是在虚荣心这方面把陈无敌给拿捏得死死的。陈无敌把东富南给押解到了小玉姐的房间，还专门找来一根绳子给东富南捆住。东富南都震惊了，他原本以为自己是被好心人相救，怎么现在感觉像是掉进贼窝被绑架了一样，就差找他家人索要赎金了。他怒吼道，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走？你们这什么店铺啊？开的是黑店吧？卖的肯定也是黑药。 这时候所有人静静地看着他。小玉姐笑道， 卖的呀还真是黑药。 在此之前他觉得这个小玉姐可温柔了，一定是个好人。可是这一刻他发现，这小玉姐竟然跟那些坏人也是一伙的。 没想到你们是这种人。 东富南愤怒道， 我们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啊。 任小素说道。东富南这时候还想大喊救命，可是还没喊出来就被陈无敌拿枕巾塞住了嘴巴。任小素冷笑道， 让你待在这里已经是很客气的说法了，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考虑我们这一大家子人，你再敢逃跑我就把你腿打折。 如果不是他接了任务又收了罗兰的钱，任小素可能会……第二天是周末，罗兰一大早就跑来找东富南说话，可是他隔着门说了半天怎么都得不到东富南的回应。以前东富南还会骂他几句，结果现在都不骂他。罗兰转身看向任小素， 东富南走了吗？还是你们把他给怎么了？ 任小素淡定了， 没有，他就是不想跟你说话。 罗兰疑惑， 那可是怎么连骂都不骂我了呢？ 任小素沉思道， 可能骂累了吧。 哦， 罗兰表示理解。 话说这姑娘你摆不平的。 任小素寻思着让罗兰干脆放弃好了，这样七天之后他也好处置着东富南呢。罗兰惆怅道， 我这不是还没找着目标吗？ 得，任小素意识到这罗兰也不是什么痴情的选手，等他找到下一个目标说不定就放弃东富南了。他对罗兰说道， 祝你好运。 这时候唐周过来找罗兰，罗兰像是有什么急事似的匆匆离去。 哥。 颜六元看着罗兰离去的背影说道， 这罗兰肯定在筹划着什么事，不知道会不会连累到我们。 他们几个人都是通过罗兰的关系才拥有了壁垒居民身份，但如果罗兰乱搞事情，恐怕李氏财团清算的时候会连带他们一起吧。 不管这些。 任小素皱眉道， 今天你守在我们房间门口，我要开始制作炸弹了，这才是我们的底牌。对了，咱们实验个事情。 说着任小素把颜六元拉进屋里。下一刻任小素说道， 我多了一个新的能力，能够在阴影之中打开一扇门，咱们现在试试看我能不能把你拉进这扇门里。 好。 颜六元没有多问任小素这能力是怎么来的，也没问任小素是怎么学会制作炸弹的。任小素认真道， 你往后退一点，我要在你面前打开暗影之门了。 下一刻任小素在脑海中开启了暗影之门，而颜六元呆呆地看着头顶天花板。 哥，话说你能控制好这扇门吗？ 原本任小素打算开在颜六元面前的暗影之门横在了天花板上。 不对不对，我重新来一次，相信我，我很有把握的，一次小小的失误并不算什么，谁还没失误过？ 任小素尴尬道，然后门开到了地板上。颜六元平静道， 哥，你还是先别拿我做实验了，我有点慌。 最终出于安全考虑，任小素也放弃了拿颜六元做实验的想法，毕竟这玩意儿他自己还都控制不好，万一颜六元穿过暗影之门出事了怎么办？不过任小素又打起了其他的主意。这暗影之门从洛心雨那里复刻过来的时候， 门就是差不多两米多长的样子，可任小素只能穿过去一只胳膊呀，平时没事的时候开那么大门干嘛，还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任小素就在想，能不能让这个门小一点，够伸过去一只胳膊就行了。当他这么想的时候，旁边的颜六元便看到再次出现在天花板之上的暗影之门开始晃动，似乎某种规则正在抗拒任小素的意志。任小素察觉到这暗影之门的规格仿佛从诞生之初就固定下来似的，根本无法撼动。这是意志的碰撞，可能力不就是为意志服务的吗？这超越凡俗的能力本身就源于意志。颜六元看到任小素脑门上有汗冒出来，但他没有贸然打扰。下一刻，颜六元便看到那暗影之门的边界忽然土崩瓦解，开始缩小了。如果洛心雨在这里，恐怕会大吃一惊，因为就算是能力创造者的他，也无法更改这暗影之门的大小。任小素松了口气，此时的暗影之门只剩下胳膊粗细的一个圆。他将暗影之门关闭，等到他再开启的时候，任小素便发现他已经可以随意控制暗影之门的大小了。唯独有点遗憾的是，不管开多大，他都也只能穿过一条手臂而已。这他妈不科学呀！明明已经彻底驾驭这个能力，为什么还有这个限制？任小素在脑海中对宫殿纳闷道： 是不是你捣乱？ 宫殿说道： 无权限告知。 这时他大概非常确定，只能穿过一条手臂的恶心条件正是宫殿的规则所致。任小素对颜六元说道： 明天你跟小玉姐去买菜的时候买一只活鸡回来。 嗯，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明天你跟小玉姐去买菜的时候买一只活鸡回来。 嗯，好。 颜六元答应道。 哥，你这能力有什么用？ 这用处可大了。 任小素认真说道。 就算只能穿过一只手臂，也可以在别人出其不意的时候打一闷棍啊，还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虽然这能力现在还有点不完美，但却非常符合任小素的性格。 第二天清晨，颜六元就随着小玉姐买菜去了。只是王富贵这边刚刚打开店铺的卷帘门，便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等在门口，西城区的颜林峰。只见颜林峰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听说你们这里在卖一种特效药？ 王富贵心说，生意终于上门了。要知道距离上次有人买药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按道理说药效应该已经传播开了，可是他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顾客上门。原本王富贵心里还有些不踏实，但现在颜林峰来了，就意味着药效已经传开了。不过王富贵不急，他笑呵呵地回答道： 是的，我们这里在卖一种男性专用的特效药，不过因为制作过程比较复杂的缘故，一周只卖一剂。 哦， 颜林峰大大咧咧地说道。 多少钱一剂啊？ 2000。 王富贵笑着说道。 嘿，你怎么不去抢呢？ 颜林峰惊了。 哎，我怎么听说是800一剂呢？ 哎呀，因为配方里所需的原材料越来越少了，今后能够制作出来的黑药可能也会越来越少。 王富贵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对他这种老奸商来说，找一个理由还不是信手拈来。这时任小素从后院走了过来，只听颜林峰沉思半晌说道： 给我来一剂。 不好意思，我们明天才开始卖这周的黑药，每个星期时间固定。 王富贵不为所动，硬是把姿态摆得老高了。颜林峰不乐意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任小素乐了， 那可真是太知道。不过他没有接茬，而是转开话题说道， 上周秩序司的陈股长来问，我们也都拒绝了，不是我们矫情，而是现在黑药确实还没有制作出来。 严林峰黑着脸， 哼，这药我需要的很急，你们不是医生吗？吵吵你们这是医生说的话，我给你们个机会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任小苏愣了一下，医生该说什么话？他沉思了老半天说道，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我这是要死了还是怎么着？ 然而就在此时，外面有其他的顾客忽然走了进来，严林峰回头看去，赫然是规划司的王股长。只见王股长身后还跟着两个下属，下属怀里还抱着一面锦旗。严林峰见到他立马弯腰笑道， 哎，王股长您怎么来了？ 哟，小严呐。 王股长倨傲地笑道， 啊，我来感谢一下这里的医生。 任小苏看到那面锦旗的时候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会又是妙手回春之类的吧？结果王股长的下属把锦旗展开，上面赫然绣着四个大字，送子观音。 不是，你等会儿，这怎么还扯上送子观音了？ 一旁的严林峰也是看得一脸懵逼，怎么还有这个功能？不过原本找事的严林峰忽然就不敢动了，他寻思着这时候要在店里闹事，恐怕会得罪这位王股长吧。王股长笑着解释道， 几年前呐，壁垒里的第三医院就诊断我是不孕不育，一直怀不上孩子是我的心病，前段时间有人把这黑药送给了我，我一试之下，哎呦，没想到我老婆昨天说她怀孕了。 当王股长说完，任小苏立马在脑海里问宫殿， 这黑药还有治不孕不育的功能？ 然而让任小苏很意外的是，这次宫殿很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没有。 这一刻就连任小苏和王富贵都有点糊涂了。任小苏确认道， 您确定是怀上了吗？ 只听王股长还很高兴地说， 哎呦，确定啊，昨天还去医院验过血呢，验血这事儿总错不了吧，肯定是怀上了呗。 任小苏沉默片刻，看着王股长微笑道， 那真是个奇迹。 任小苏家店铺的黑药能治不孕不育这事，在壁垒还造成了小范围的轰动来着，但任小苏和王富贵对这事保持了沉默。虽然大家都很想赚钱，但没有的药效他们不能宣传。第二天上学的时候，王大龙骑着车带颜六元走了，而任小素则是老老实实地坐电车过去。不是他不想骑自行车，是他到现在都没有学会。临走前，任小素还跟陈无敌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看好那个东富男。他总觉得这个东富男是个巨大的隐患。为此，任小素还答应六天之后放陈无敌出去随便玩上三天。当任小素看到陈无敌搬了个小板凳直接坐到了东富男身边时，他才放心地上学去了。到了班级教室里面，杨小锦已经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了。任小素寻思，这姑娘还真是来睡觉的，这几天可就要期末考试了，你也不准备准备？不过任小素没有管她，而是径直地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结果刚坐下来，杨小锦便起身说道， 罗兰最近在筹划很危险的事情，你最好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任小素来了兴趣，正好她也怀疑罗兰在偷偷摸摸搞什么事情。 罗兰在干嘛？ 我们看到庆氏财团的人在第四精神病院外踩点。 杨小锦慢条斯理地说道， 看样子是想打劫那个精神病院。 任小素面色古怪道， 我听说过打劫金店的，也听说过发了疯打劫财团银行的，但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要打劫精神病院。 你不知道的是。 杨小锦平静说道， 那里关押着以前李氏财团所有抓不到的超凡者，里面有一个超凡者非常危险，他能老老实实待在精神病院里，这应该是所有人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罗兰把他放出来，恐怕整个109壁垒都要陷入不可知的未来中。 这么一说，任小素就明白了，合着罗兰收服东富南失败之后，竟然又把目光转向了这所谓的第四精神病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话说这罗兰为了给自己找个超凡者保镖，还真有点不遗余力的意思呀。殊不知，包括罗兰和庆枕都已经达成共识，超凡者便是这废土之上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大量的资料与情报让他们明白一个事情，超凡者的进化程度是非常快的，在未来的单兵作战里，恐怕没什么单兵武器是可以比拟的。当然，要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庆氏财团本身就有。 可庆氏财团就这么点人了，他们怎么敢去打击精神病院啊？ 任小素无语道。 你太小看庆氏了。 杨小锦说道。 或者说，太小看庆枕这个人了。 所以，庆氏财团在这个109壁垒里安插的人，恐怕不在少数啊。如今都归罗兰调配了。 这里可是李氏的地盘啊。 任小素说道。 罗兰不怕李氏发现了他，把他驱逐出去？ 你可能不了解罗兰这个人有多混球。 杨小锦平静道。 在103壁垒里的时候，就无法无天，混得要命。但罗兰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现在就是仗着李氏顾不上管他，就算出事了，也大不了就是让庆枕花钱赎他而已。李氏不敢杀他。 好吧，自己还是对罗兰不太了解。任小素好奇道：“ 那第四精神病院里的人，竟然让你们也如此忌惮吗？”“ 不是忌惮。” 杨小锦纠正道：“ 是担心他给局面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 他的能力是什么？” 任小素好奇道。 催眠。 杨小姐说道。 他现在被隔绝在精神病院里面，每天连送饭的人都是戴着降噪耳机隔着门推进去的。 搞得这么神秘。 任小素心说，这得多么可怕的人才会让李氏财团和壁垒管理者如此小心。他好奇道。 那你们这么担心他出来，为啥不直接杀了他？ 他又没做什么恶事，为什么要弄死他？ 杨小锦奇怪道。 你这个逻辑很奇怪。 然而这次，任小素平静地说道。 可你们又怎么判断善与恶呢？制裁的权柄就掌握在你们手里，可如果你们判断错了，你说庆枕和火种公司都是想要掌握自己无法驾驭的东西，可这个评判的标准是谁来决定？ 杨小锦陷入沉默之后说道。 世界也曾毁灭在那些东西手里，我们只是不想看到这个世界重新陷入绝望。 任小素愣住了，这是有前因才得出的结果。杨小锦所归属的组织是在清理着曾经毁灭过世界的东西。这下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因为有时候他感觉现在的自己还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呢。这时杨小锦说道。 对了，罗兰救的那个超凡者有问题，如果他跟在罗兰身边的话，你们也小心一点。 哎， 任小素惊奇于今天杨小锦提醒了他好多东西，而且还告诉他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过他说的是东富南吗？任小素问道。 那个超凡者有什么问题？ 这会儿杨小锦并不知道东富南已经寄居在任小素的店铺里了。杨小锦说道。 我确认了一下，那个东富南和死掉的超凡者并没有什么往来，没有血缘，不是情侣，没有交集。原本我们以为他们是同盟，但后来被告知不是。而且这壁垒里面前段时间出现了几起比较奇怪的杀人事件，被害者都是血液被吸干了，变成了干尸。我们现在觉得那个叫做东富南的超凡者是嫌疑人之一， 而且洛心雨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他分析后总感觉东富南就另外一个超凡者的动机，可能纯粹是躲在一边想尝尝超凡者的血，只不过战斗经验不够丰富玩砸了，说白了就是一个新手。 这一刻任小素从杨小姐的话语里得到了巨大的信息量。首先，东富南有可能是在演戏，而且是多起杀人案的凶手。其次，杨小锦他们在壁垒里的人极有可能身居要职，不然他们不可能得到如此清晰详实的情报。 那个东富南现在就在我们店铺里， 任小素平静说道。杨小锦皱眉道， 那你还不赶紧回去，我可以让洛星宇送你回去。 任小素淡定道， 不用，他被我们绑起来了。 杨小锦静静地看着任小素，他想了半天说道， 他是个超凡者。 没事，还有另一个超凡者守着他。 任小素解释道。 陈无敌？ 杨小锦问道。 我知道他，他在113壁垒精神病院还挺有名的，但你不担心他守不住吗？万一威胁到你家人的安全怎么办？ 任小素淡定道，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家里人的安全，而是怕陈无敌把他给锤死了。 毕竟锤死了可就完不成任务了。店铺的后院里，小玉姐在忙着摘菜洗菜，从昨天晚上开始她就没有靠近过东富南了，因为任小素交代过这个东富南有问题。其实在杨小锦说之前，任小素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之前她虽然收到了诚心感谢，但问题是这女孩拒绝罗兰拒绝得太干脆了，而且他问对方超凡能力是什么的时候，对方说只是力气比较大，这就让任小素有点怀疑了，真的只是力气比较大，还是在刻意隐瞒自己的能力？所以基于这些怀疑，任小素直接让小玉姐离东富南远远的，以防出现什么意外。现在想来，东富南很可能有某种能力区分谁是超凡者，而他到了店铺之后便立马抛弃罗兰，是因为他发现这里竟然有两个超凡者的血液可以吸食。不过东富南还是比较谨慎的，他硬是等到自己伤势痊愈陈无敌落单的时候才选择下手。此时此刻，陈无敌就坐在东富南旁边的小板凳上，盯着地上的一排蚂蚁看得正起劲儿呢。他还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身后原本被捆住的东富南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已经慢慢挣脱了绳索，那细弱无骨的身躯仿佛一条蛇似的，竟然可以自由扭曲自己的关节，这让捆住他的绳索就像是一个摆设。小玉姐在外面喊道， 无敌，准备吃中午饭了。 好的，小玉姐。 陈无敌老老实实地说道。结果这时候东富南的胳膊忽然攀上了陈无敌的脖子，他整个人就像是趴在了陈无敌身上一样。东富南小声道， 小哥哥，你在看什么？ 施主请自重。 陈无敌怔怔地说道。可是话音刚落，东富南已经张开了他的猩红之口，唇齿间的两枚虎牙竟然快速生长出来，一口咬向陈无敌的脖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嘎嘣一声，牙断了。只见东富南咬下去的那一刻，陈无敌肩膀上忽然有金色的铠甲在皮肤之下隐隐若现，而后那铠甲竟是连他整个肩颈都给包裹起来。东富南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出，他甚至都不知道这陈无敌的能力是什么，只是这铠甲也太坚硬了吧。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却是屋内一阵风声骤起，陈无敌在刹那间跪地反身一拳，重重击打在了东富南的小腹上。昏暗的屋子里，东富南甚至能看到陈无敌金甲褪去后抱起的青筋，只这一拳便打得他一口鲜血喷溅出来，差 差点没给他打死。 然而陈无敌并未看在对方是女性的面子上收手，而是再接一拳锤在了东富男的左脸上。直到此时，东富男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能力，甚至丧失了正常的思考能力，脑袋里嗡嗡的。 别！ 东富男刚想求饶，却发现那钢铁般的拳头又锤在了他的右脸上。挨第一拳的时候，东富男就知道自己废了，他肯定没有陈无敌厉害，所以他就想着躺地上认输吧。可是陈无敌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打得东富男竟然连躺地上的机会都没有了。陈无敌直起身子冷声道， 原以为你是白龙马，结果没想到你竟是白骨精，不过太弱了，不是俺齐天大圣的一拳之敌。 东富男躺地上都快哭了。 那你打一拳就行了，为啥还要打三拳呀？ 陈无敌冷笑道， 哼，因为要三打白骨精才行。 在陈无敌的记忆里，三打白骨精是很曲折的，第一次师父会误会他，第二次师父还会误会他，第三次师父才能明白他打的真是妖怪。所以陈无敌觉得为了避免师父误会，那就直接把三次都打完了，这样就能跳过中间的误会环节了。嘿嘿，自己真是机智。 欺负谁没看过西游记呢？三打白骨精是直接把三次都打完的意思吗？ 东富男趴在地上痛哭起来。这时小玉姐来到屋门口，她发现陈无敌竟然直接给东富男打哭了。东富男见到小玉姐之后立马说道， 小玉姐，就你最善良了，你让他们放我走吧。 可是话音刚落，东富男便看到小玉姐又递给陈无敌一根绳子， 这次把他捆紧点，赶紧来吃饭吧，饭做好了。 东富男寻思，这一屋子都是什么人呢，怎么都不把人命当回事儿？他大概还不清楚，他这是落入109壁垒中最凶狠的一家人手里了。虽然东富男杀过人，但他终究从小在壁垒这个和平的环境里长大，说实话阎六元杀过的人都比他杀过的多。原本他是想在火种公司门口蹲着，万一有人去卖血，他就等对方卖血出来，尾随到对方家里吸点血。东富男每次吸血之后就能强大一些，所以他觉得吸超凡者的血会不会强大得更快。可是他想不通啊，自己怎么就落到如今这步田地了。其实让任小素来看，都感觉这姑娘办事跟过家家一样，一点谱都没有。按照杨小锦所说，这确实是个新手，她不像任小素他们一样早就见惯了生死，而且有着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她也不像杨小锦那样有组织培养，不仅一身乱七八糟的技能，还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在背后提供信息。所以说东富男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忽然有了超凡能力，然后被这奇特而强大的力量给侵蚀了。等晚上任小素带着阎六元和王大龙回到家里的时候，就看到鼻青脸肿的东富男被绑在屋子里，透过肿胀的眼缝打量着他们，那是一脸的绝望呢。说实话，任小素真心不想这么对待一个女性，但是这世道里安全隐患哪分什么男女啊，坏人不总是男的，还可能是女性、老人、小孩，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废土。善良是宝贵的，可是如果善良没有拿起武器，那就是软弱。忽然间东富男听到小玉姐对任小素说道， 这怎么办啊，哎，要不杀了吧。 任小素说道， 不行，不过要把屋门锁好，别让罗兰看到他这副模样，无敌这次做得非常好，值得表扬。 他这不是还得收留对方6天的时间才能算完成任务吗？任小素还挺期待自动售货机新解锁的商品呢。一旁的陈无敌开心了，果然直接打三次就能略过误会的环节了呀。 你们有没有觉得少了点什么？ 任小素吃晚饭的时候问道。 好像是少了点什么。 王富贵抹了抹嘴，严六元说道， 少了罗兰来讨好东富南的声音。 今天晚上很反常，这几天差不多一天就要往店铺跑三趟的罗兰竟然一次都没来。任小苏顿时意识到，罗兰他们打算洗劫第四精神病院的行动不会就在今晚吧。他问道， 你们知道第四精神病院在哪里不？ 小玉姐诧异道， 怎么了？前天的时候六元让我去买了一张109壁垒地图，我去找找啊，上面应该能找到第四精神病院吧。 任小素看向严六元，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还未雨绸缪了。 我就是觉得咱们人生地不熟的，到一个地方先看看地图总没错。 严六元说道，这大概是严六元跟着任小素耳濡目染出来的习惯。任小素在荒野上也是这样，先观察环境，一定要先了解环境才有机会生存。六个人趴在桌子那么大的壁垒地图上找着，王富贵忽然说道， 找到了，距离咱们大概10多公里。 任小素心说，这壁垒真的太大了，随便一个地方的距离就10多公里，这还算是很近的地方了。他跟陈无敌和严六元交代道， 看好那个东富南，千万小心别让他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话音刚落，任小素似乎想起来什么似的，把严六元拉到一旁小声说道， 没有什么危险，不许许愿。 嗯。 严六元乖巧点头，但其实两个人都明白该许的愿还是会许。说完任小素便出门了。夜色降临，平日里壁垒的夜晚是热闹的，居民们会结伴到街上的茶馆来，那个时候整条街道似乎都能听到麻将搓在一起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有钱一点的居民还可以去吃火锅，红红的锅底放入新鲜的菜与肉，看起来就特别诱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